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人心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，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，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受了锻炼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，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直影单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，低头呢喃对 这首歌来自狗，他想点给羊一首 West Coast， 他想对他说 To be young and in love。

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思琪送给子君姐姐的《南方姑娘》。你的某位小天使正在祝你新年快乐呢。 思念让人心伤，它呼唤着你的脸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。